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是39的第一天，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天气寒冷，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效率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效率湿度40%。天气预报你们说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澹台蜘蛛走出电梯的时候，迎面遇上了沐英，两个新邻居互相点了点头。沐英当时心情很好，她从院里出来以后，先去了部里的医务室。其实医务室的小套间才是她现在真正的家。她在那里仔仔细细的又梳洗打扮了一番，女为悦己者容，真是一点不错。中午去见姬志满的时候，他一心所想的并不是怎样取悦于对方，而是如何体现出自己的尊严还有教养。因此他把发饰弄得比较服帖，裹了一条本色白的毛线围巾，外边穿了一件卡腰的薄黑呢子大衣，下身是深蓝色的弹力尼筒裤，脚上蹬一双玫瑰紫高跟鞋。现在他是来见齐壮思，因而从头到脚都予以改造，他力求显得年轻潇洒而又不露雕琢的痕迹。上身只穿一件款式新颖的深蓝色的登山服，缝缀着一些白色和灰色的装饰性条纹，并不对称，但显得既俏皮又和谐。登山服左边的袖子上有个带拉链的暗兜，正好可以放进一个硬封皮的通讯录。他用那通讯录把那张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小型章夹住，搁进了那暗兜之中。脱掉登山服，里边是一件草绿色的粗线高领毛衣，不点缀任何装饰品，而以一种春草般的淳朴夺人心魄。下边是一条屁股包得相当紧的准牛仔裤，他自己设计自己缝制的，深得牛仔裤之三昧，把他的身材衬托得格外婀娜灵动。 脚上他故意穿了一双半旧的黑皮高跟靴，他没有带提包，手上只戴着一双和头上帽子相呼应的浅蓝色毛线手套。自从齐壮思向他提出请你不要打扰我，那以后他也确实没有去打扰过齐壮思，甚至在部里办公大楼的走廊上迎面相遇，前后左右又没有什么别的人，他也仅仅是只对齐壮思坦然地笑笑就各自走开。不过他总觉得从齐壮思那双依旧饱含着雄狮般精力的眼睛里朝他射出了某种类似电流的光。毋庸理智的分析，凭直觉他就深信齐壮思其实还是喜欢自己的。齐壮思不让他打扰他，是因为他肩负着承载着重要的事业，他有着一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而并不是因为他的打扰会使齐壮思感到厌烦。因此沐英觉得自己实际上享受着一种主动权，只要自己并不过分，在某种情况下闯进齐壮思的生活打扰他一下，他甚至是会感到高兴的。当然他必得量好尺寸，及时抽身，而绝不能急躁冒进，来日方长啊。当沐英在地铁的站台和列车上，以及当他从大街走进这栋大楼并来到电梯之前，他感到周围不时的有人朝他投来不那么友善的目光。他微微地昂起高傲的头颅，他知道那些人多半是在这样评价他，嚯，真时髦。当他在电梯门前按亮了上行的按钮之后，他心中飘过了这样的思绪。是啊，我承认我时髦，可时髦有什么罪过吗？难道我落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该永远困守在老家那个灰色的小镇？就该永远把那种一圈大红一圈大绿一圈土黄一圈宝蓝的袜子认作是天下最美丽的袜子？对于沐英来说，时间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原来他在箭尾上，现在由于他自身的努力已经附着在箭头。在时间运行的过程中，箭头永远优于箭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和时间紧密联系的语汇究竟有多少呢？时机、时尚、时宜、时事、时兴，包括时髦，这都是箭头上的观念，沐英以和这些观念合拍为荣。沐英很早就把契科夫名句《万尼亚舅舅》的这句台词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的，心灵、思想、面貌、衣裳。但美的观念是因人而异的，在同一时间之箭上，箭头的观念往往和箭尾的观念截然不同。沐英现在遵从箭头上的观念，比如爱情问题，他以为只要是真诚的爱，并排除了强迫手段，就无论失之于任何人，都是合理而道德的。又比如衣着打扮，他以为必须打破男穿男、女穿女、少穿少、老穿老之类的框框，而应悉听尊便，只要自己和爱人满意，就无所谓合适还是不合适。听到了电梯下落的声音，沐英全身漾开激动的波纹。他事先没有给齐壮思打电话， 但是他坚信能够见到齐壮思，并且被单独接待。他将使齐壮思大吃一惊。他不跟他说别的，而仅仅是谈论邮票。他将以一个纯粹的邮友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啊！并且他将并不白白奉送那张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小型章，而是要跟齐壮思进行协商交换。最后他将率先声明他还有事儿要办，不等齐壮思做出反应就立即飘然隐去。电梯门打开了，在走出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同院的澹台智珠。沐英本能地朝澹台智珠点了个头。沐英没看过澹台智珠的戏，但是他从詹丽颖那里得知了关于澹台智珠的各方面情况。他不能理解，澹台智珠怎么能跟一个工人生活了这么久。也许是因为澹台智珠总演那些宣传封建道德的戏，中毒太深了吧。沐英乘电梯升上去的时候，澹台智珠已经走出了楼门。在跟沐英相对一点头之后，澹台智珠心头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种对沐英的想法。澹台智珠从詹丽颖那里知道，沐英不仅和原来是大学同学的丈夫离了婚，而且还放弃了孩子。仅这一点，澹台智珠就不能理解。在澹台智珠的观念中，凡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因仗势霸占、坑蒙拐骗而造成的婚姻关系，都应予以破除。但是如果是自由恋爱而缔结的姻缘，就不能儿戏般的随意加以变化。王宝钏的苦守寒窑，白娘子的断桥择夫，赵艳荣的金殿装疯，之所以具有永恒的感人力量，正在于爱情的忠贞和专一。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大多数人的恒定观念。否则你就不好解释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到现在仍然催人泪下。而尽管奥赛罗残暴地掐死了戴斯德蒙娜，观众仍然对奥赛罗充满了同情和痛惜。据说沐英甩掉丈夫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和对方的庸俗浅薄，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谁都可以用这两条理由来掩盖自己喜新厌旧、趋炎附势的卑鄙心理。豆汁记里的墨姬不也可以用这两条理由来为他抛弃金玉奴来辩解吗？而李甲把杜十娘转让给孙父，也可以用这两条理由来作为堂皇的依据呀。杜十娘的怒沉百宝箱就不但不值得同情，反而近乎于无理取闹了。澹台智珠和沐英这两个同龄的中年妇女，他们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就是这般的大相径庭。不过当他们在那电梯前短暂的相遇之后，他们各自对对方的心理的判断和议论也就仅仅是一两分钟。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有着各自的心绪和期望。原来澹台智珠还想跟那位评论家继续交谈下去，但是一下子又来了许多他所不熟悉的客人，因此他就告辞出来了， 评论家一直把他送到电梯跟前儿。临分手的时候，评论家亲切地对他说：“你不要慌乱，剧团肯定是要改革的，但是不会是退回到旧社会的戏班子的状态。你反映的情况，我一定帮你捅上去。至于明天晚上的宴请嘛，咱们一言为定，就按刚才商量好的办法办。”澹台蜘蛛的心里热乎乎的，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评论家。他为人古道热肠，艺术见解却绝不墨守成规。他一贯鼓励澹台蜘蛛在继承流派的过程中刻意求新，闯出新的独特的风格。电梯门开了，澹台蜘蛛走了进去，评论家向他挥手致意：“待我问离开好啊，你跟他说明天他要不去我会生气的。”澹台蜘蛛的心里更加感动。当他一个小时前来到评论家的家里，向评论家倾诉出一切以后，评论家诚恳地跟他说：“啊，这样吧，明天你那个翠花楼的宴请改成在我家附近吃涮羊肉吧，由我出资。你通知他们的时候就说我看了你们前些时候演的木兰从军，想跟你们大家交换交换意见，热闹热闹。哎，这也确实是我早有的打算，只是因为这一阵太忙，所以一直没有主动跟你联系。我想板谷和京湖都会来的吧。说实在的，你们本来是个合作的很不错的艺术集体，我要为你们继续合作攀登艺术高峰打气。当然我也有相当尖锐的意见，从你们的创腔到板谷的节奏处理到你贴片子的方式，我都要坦率地直陈我的看法。同时我还要带头慰劳李凯，没有他作为后盾，你也很难在台上焕发出光彩啊。就这么定下来吧。我们家那儿那个涮羊肉的馆子虽然名不见经传，那是一个知青办的小饭馆，可是涮羊肉的质量和服务态度都保证能让咱们满意。他们那个小经理又恰好是个京剧迷，现在年轻人里京剧迷可不多呀。哎，你看明天晚上大家不都能很快活的吗？澹台蜘蛛当时也曾经提出，哪有让评论家破费请我们的呢？从来都是搞创作的请评论家，好贿赂出好话来呀。明天的钱一定还是由我来出。评论家笑了，笑得很开心。你无意中说出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哦，好话都是贿赂出来的。那么明天啊，我主要就是提意见说坏话，所以啊得反过来我付款，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说的澹台蜘蛛也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澹台蜘蛛朝地铁入口走去，他恢复了镇定和自信。看了看表，正好是5点整，他忽然急迫地想把跟评论家见面的情况告诉李凯。李凯啊，亲爱的人，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上，说来说去，唯有你是最贴心的人。不仅是在我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你协助我无力的手带我扶向了希望，就是在我重新赢得事业上的成就后，也唯有你是真诚的爱着我的全部，从灵魂到身体。还记得那个例子吗？一位崇拜者到了后台，他本来大概不惜跪倒在我的脚下， 但当他发现卸了妆的我竟有着一张浮肿的脸庞，而且我腿部的静脉曲张竟到了每次演完必须立即按摩的地步，他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双眼里明显的流露出惊诧和失望。原来他爱的只是台上的那个澹台蜘蛛，又怎么能忘记那一回？为了开拓戏路，我饰演了上派名剧《狮子惊风》，一个屁股坐子没有摔好，使我身心都受到损伤。观众席中不仅发出一片惋惜，还有个别人喊了倒好。回到后台，几个同行也只是问：“你怎么搞的？平时不是不错吗？”唯有你冲进后台的第一句话是：“摔着了吗？”那一晚你坚持不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家，而是去为我叫来了出租汽车。当总务科拒绝报销那笔车费之后，你依然放弃了当月要买一双新皮鞋的计划。离开你那宽厚的胸膛是供我将养的田园，你那着实的爱情是滋润我心灵的甘泉。我不能失去你，犹如你不能失去我一般。亲爱的人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要立刻找到你，告诉你这一切。咱们别出大师姐，咱们有人支持，咱们能够度过危机，咱们要试着搞真正的改革。对于澹台蜘蛛来说，时间仿佛是小溪奔向河流，河流奔向大海，而它就是一条从小溪出发游向大海的鱼儿。现在它已经游入了河流，它知道哪条鱼儿也不能凭借侥幸就顺流而下，因为还有险滩，有涡流，有钓钩，有网谷，通向大海的通路是公共用的，但只有那永远清醒、永远奋进的鱼儿，才有可能终于达到理想的境界。时代进步了，人们不再依赖钟鼓楼报时，即使公共计时器遍布每一个路口，人们也还是要拥有自己独享的计时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座钟或挂钟，几乎每一个成人都有表，而且有的家庭不只有一座钟，有的成人不只有一块表。随着普及型的廉价电子表上市，儿童们也开始拥有表了。寻磊没有按照父亲的指示去王府井，他到了地安门百货商场就到存车处存下了自行车，因为他估计薛大爷所说的那种雷达小坤表地安门百货商场里就有货，更何况商场斜对过新安里胡同边上还有一家专门卖钟表的钟表服务部，能就近解决问题，使那新娘子快些转嗔为喜，岂不是事半功倍吗？寻雷走进商场，寻找着卖钟表的柜台。就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浮现出了关于人和计时器关系的种种思绪。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